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。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大家好，我是蒲。